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北京市委市政府提醒，五环路内元宵节以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，请自觉遵守。北京市五环路内初二至十五每天7点至24点可以燃放，元宵节24点之后五环路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，燃放时要远离16类禁放点和禁止明火的区域，确保公共安全。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首钢厂东门自2015年5月25号正式拆除以来，离开公众视线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。此前在拆除时，首钢方面就曾表示会保留厂东门的主体结构，并将在园区内重新复建。近日，记者在首钢园区内看到，熟悉的厂东门又回来了，就伫立在距离原址并不远的地方。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完工。很快需要做 B 超、核磁等检查检验的患者，不用再受奔波预约检查之苦了。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透露，今年我国将在所有3级医院重点推行检查检验集中预约，让患者一次性到医院解决所有问题。元宵节是春节后第一个重要节日。天文专家介绍，元宵节当日天宇将悄然发生一次半影月食现象，我国大部分地区在11号日出前可赏带食月落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闹元宵，一个闹字形象地表达了我们欢天喜地热热闹闹过节的景象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，古人称夜为宵，所以把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。自秦汉以来，元宵佳节之夜，我们就有吃元宵汤圆的习惯。元宵和汤圆还有合家团圆的寓意。今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，要吃个什么馅儿的汤圆呢？对于北京来说，元宵节是五环内最后一天可以燃放烟花了。今年因为大家的环保意识，感觉大家的鞭炮似乎都放得少了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光良的歌曲《烟火》。

是我在回想着不走你给的寂寞

道不清，想走向你身旁。思念的光透过青窗，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。 牡丹江外了几颗玩笑，鱼儿不上船，咱们不稀罕。老月亮张望不星光，一夜下酒喝一碗家乡。牡丹江外了几颗玩笑，小蜜蜂靠岸。 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，守着黑夜的阳光，难过却假装坚强。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，记忆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提醒我花香常在，就像我的爱。 我们好不容易人们身不由己，我怕时间太快不够将你看仔细，我怕时间太慢日夜担心失去你，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公布一项意见，要求进一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，门诊患者可以自主选择在医疗机构或零售药店购药，医疗机构不得限制门诊患者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。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国家粮食局日前印发2017年粮食流通工作要点，要点指出，认真抓好粮食收购，完善并落实小麦、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，坚决防止发生大面积农民卖粮难。民政部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一项通知，要求尽快破除养老服务业发展瓶颈，培育和打造一批品牌化、连锁化、规模化的养老服务企业和社会组织。2016年11月起至2017年3月，每月第三个周三将分别允许医务人员和志愿者、现役军人和公安民警、公交司乘人员、教师和大专院校学生、环卫工人等共五类群体免费参观。二月是教师和大专院校学生免费游故宫，现在预约刚刚好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慰藉你灵魂，但你手脚冷冰，身体总会震。谁靠着我身，心却 滞留地里像被内疚着你炸毁，永未能步近。累你跟他分开心过分，望你因他伤心我不忍。爱若有怨罪落日，得到的一方都苦得很，为非作歹，只因我天真，无法自制，忘掉你已非单身，成了罪人，忘形一吻，害你反割做两份，从中作梗，应该我抽身，狂妄代价，留待我承受强忍，望向他早点转身，忘掉我，忘掉昨一阵雾霾。累你跟他分开手过分，望你因他伤心我不忍。爱若有怨罪落印，得到的一方都苦得很，为非作歹，只因我天真，无法自制，忘掉你已非单身，成了罪人，忘形一吻，害你分割做两份，从中作梗，应该我抽身，狂妄代价，留待我承受强忍，望向他早点转身，忘掉我还是你二人合衬，承诺过给你欢欣，但是令你心水翻滚，你是人能怎么足够摊分，为非作歹，只因我天真，无法自制，忘掉你已非单身，成了罪人，忘形一吻，害你分割做两份，从中作梗，应该我抽身，狂妄代价，留待我承受强忍，望向他早点转身，忘掉我，忘掉昨一阵雾霾，望向他早点转身，忘掉我，忘掉这罪人一吻。 依稀还记得小时候父母带着我们逛灯会，触目所及皆是灯灰交映，远远听得爆竹震天，只觉得流光夺目，声色动人，大家欢呼雀跃，围着灯谜献出锦囊妙计，元宵节的夜空着实让新年的开篇大戏变得热闹非凡了。过了元宵节，人们才真正意义上从春节的气氛中缓过神来，开始投入平常的生活和工作中，所以元宵节人们要是真想热热闹闹再过把节日的瘾，春节收尾，新年伊始，总是需要点热闹亮眼的节日来过渡，元宵节便是当仁不让了。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许茹芸的歌曲，看完烟火再回去。 想起和你的时候，冷冷的寒冬，你紧紧地抱住我，一起倒数跨年的夜空。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，看完烟火再回去。短短时间里，我的幸福满满地，心里的爱暖暖地。星星满天空，漫步秘密小路中，想起和你的时候。冷冷的寒冬，你紧紧地抱住我，一起倒数跨年的夜空。 写着你，还放任你，把云 才打开天窗，不顾疲与排气，纵是用奇亦至少终于等到这转机。无聊的游戏，全眼共你手足心理这样长戏，神合脚压力。无聊的游戏，谁叫我那么喜欢你，再不甘心躲给你，乱弄着拒绝逃避。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为何情人你必信不断？今晚再通电，一次一愿，一语一句还痴痴，仿佛体贴至我心，仍然失眠。原来友情全是你手段，他与我也